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那一刻，林叔的表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：五味杂陈。自从杜玉宁死的那天起，他就好像摆脱不了这个姓岳的了，走到哪里，这个人的阴影就笼罩到哪里。虽然不可否认，没有岳定堂，这案子现在能不能破还是两说，最起码他那些人脉关系还是挺好用的，但林叔实在不乐意跟他相处。在林叔看来，姓岳的一肚子让人捉摸不透，又很喜欢多管闲事，只要跟他走得近，哪天就被带到阴沟里去了。案子一结束，林叔立马找借口歇着，巡捕房那边传唤他过去问话做笔录，林叔也是能拖就拖。岳定堂来医院看过他两回，都被林叔找借口躲过去了，就是不想再跟姓岳的有什么瓜葛。以岳定堂的聪明，想必也能看明白林叔的暗示，咱们过往没啥交情，以后也各走各路，各找各妈。结果现在林叔露出了牙疼的表情。 哈哈哈哈，你也挺惊喜的吧？ 是挺惊喜的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脸上哪处地方散发着惊喜？您说我改。 听说你跟岳四还是老同学，那岳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吧？ 啊，知道一点。 那你就应该知道，寻常人想找岳家的关系还不得其门而入，你现在近水楼台，不趁机利用起来还等什么时候啊？这老同学的感情经营好了，以后你的前程还不是一路开绿灯？嗯。 平时话不多的老鬼难得语重心长地多说了两句，林叔有苦难言，只能挤出一个笑容。 多谢长官教诲，我一定铭记在心。 江局长拍拍他的肩膀走了。林叔先去人事科报道，这不是什么难事，他刚才已经把这里摸得七七八八，又有副市长的接见，杜玉宁案子的加成，委实也算是小有名气了。人事科自然不会在这种小事上拖拉卡拿，三两下就让他办好手续。林叔这才知道，岳定堂作为市局顾问，虽然没有警衔，也不必辞去他大学教授的正职，却在这边有独立办公室，还有每个月不菲的薪金酬劳。再反观自己，林叔已经不想反观了。同一间学校出来的老同学、老对头、老冤家，甚至还曾经是情敌，结果现在变成了上下级关系。他只要一想到自己管姓岳的叫长官，就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。还未做好心理建设，冷不防门一开，里面的人在视线里冒出来，两人面面相觑。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 送文件。 他们真把你派过来了？ 装什么装，这难道不是你故意安排的？ 林叔在心里暗骂，他深吸口气，立正敬礼。 长官好，我奉命前来报道。 进来吧。 岳定堂原想出去一趟，看见他来了，又折返回办公桌前。 我也没想到还有能跟长官您朝夕相处共事的机会，实在荣幸非常。 那倒也是，的确是你的荣幸。 给你点阳光你还开花儿？ 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问他们要人，把你要过来搓磨的吧？ 卑职哪敢这么想啊。 杜玉宁的事情了结之后，我陪同史密斯去跟市局交流此案的时候，遇到了上回在领事馆宴会上遇到的黄局长。对方邀请我来担任市局的顾问，本来我是拒绝的，但盛情难却，只好勉为其难走马上任，以微薄之力为大众效劳。 虚伪，这话说得太虚伪了。你看连墙角的壁虎都听不下去溜了。 正好呢，大姐也来找我，说想给你换一份工作， 怕你再有什么危险。我一想，市局怎么说也比区局安全，而且还是高升，你姐肯定乐意。 哼，跟着你指不定哪天就被你坑死了，我姐肯定更不放心。 不过你原先职位太低了，突然一下跳到市局，别人肯定说闲话，你的上司也未必肯放人，所以我就让人顺便从上到下打点了一下，让你能顺顺利利过来。现在你知道你那四根小黄鱼的作用了吧？ 四根小黄鱼够您从上到下打点一遍？ 是不够，所以我自己还贴了不少，这算是你欠我的。 我为什么要这么嘴欠？刚才不接茬不就完事儿了吗？ 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算利息的，大姐已经跟我说了，到时候由她来监督你，每个月的工资上缴一半，用来偿还债务，以免被你用去花天酒地。 什么？ 我相信你能明白，大姐是为你好。 你都跟我姐商量过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为你好的事情，你无需知道那么多。 那么岳长官，请问我以后的办公桌在哪里啊？我想回一趟区局，把原来的东西搬过来。 岳定堂指了指办公室内另外一张桌子， 你就在这里吧。 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以后每天都要在姓岳的眼皮底下干活了。林叔内心一片惨淡，就像萧索秋风里死死咬住树枝不肯离去的叶子，终究还是要被无情刮走，徒留伤痕遍地。 现在我得出去一趟，你帮我把这份东西送去隐祥区的警察局，交给他们姓陆的副局长就行，顺便给你放半天的假，让你把东西搬过来，你没问题吧？ 岳定堂却没给他太多适应调整的时间，就把一份文件塞过来。林叔半天没吱声，他的脑袋微微垂着，表情有些看不清，但从眉毛和发梢颤动的频率来看，内心正处于激烈的挣扎交战。原本还没好透的苍白的脸色好像又虚弱了一些，警服袖口伸出来的手臂还缠着纱布，表明伤势还没有好透。可见老同学成为上司这一事实，一时半会儿还没法让他彻底接受。岳定堂有点好笑，又有点可怜。他确实是故意的，能给林叔安排的职位很多，但林瑶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的确就顺手将其放在身边。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林叔已经跟读书时大相径庭。原本耀眼聪明锐意进取的少年，若干年后变得如此意气消沉，得过且过。岳定堂甚至怀疑林叔根本没去留学，只是拿着林家的救命钱不知道在哪里挥霍了几年之后回来，用谎言骗过林瑶，通过姐夫的关系混上一份稳定的差事。但这无法完全解释围绕林叔周身的谜团。有时候林叔很好看懂，他就像这座远东繁华都市里的芸芸众生，好吃懒做，得过且过，贪小便宜，没有长远目标，更无志向气魄，只想让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更舒适些。虽然他本性不坏，不似这个时代其他许多警察那样搜刮小民，趁机勒索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这样的升斗小民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然而有时候林叔又总表现出不太好捉摸的一面，他枪法不错，开枪的时候也很果断，不是每个警察都有开枪的机会，也不是每个警察的枪法都能够精准，甚至和他一样果断。林叔的身手也不错，想必在他入职前的训练一定勤奋刻苦，但岳定堂很难把这个懒散到极点的老同学跟刻苦训练联系在一起。还有林叔的右手应该受过伤，平时看不出来，重物肯定提不了，也影响握枪的稳定，所以他干脆换了左手。这必定是个很艰难的过程，因为一个人的习惯是十几二十年积累起来的，并非朝夕之间就能改变。越是如此，岳定堂就越是感兴趣。就近安置既是一种基于人情的体面照顾，也是一种监视。所有思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只有几秒，岳定堂就听见对方整衣立定，猛地挺胸敬礼。 是。 声音震耳欲聋，穿透门板，几乎能响彻整个楼层。岳定堂猝不及防被吼一嗓子，心脏都差点吓出来。他并没有预料到，这仅仅是开始。岳定堂虽然名为顾问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，只要警局这边无事相照，他即便十天半个月不来，别人也不会过问。说到底，这个职位只是上头的仰视之策，岳定堂很清楚，所以他的主要工作依旧是放在学校那边，警局这头只要有林叔看着，帮忙跑腿代为传话就足够了。他把文件交给林叔，让对方送过去之后，自己就回到学校上课。中午时，司机按时抵达，将他载去预先约好的茶楼赴宴。又是饭局，岳定堂不爱去饭局，虽然他人前八面玲珑，滴水不漏，甚至有些外热内冷，但如果可以选择，他宁可安静待在家里看看书，写写评论。万言万当不如一默，再怎么口灿莲花的人，说多了总会出错，出错就需要弥补，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，只有彻底不说才能杜绝麻烦。但有时候这种饭局是必不可少的，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，总有些文圈交际往来。譬如今晚的客人便是从北面京城过来参加活动，也是国内颇有名声的先锋诗人和作家，他们点名体验南方戏曲艺术，东道主就将饭局安排在这间有黄梅戏的茶馆里，二楼雅间听戏吃饭谈事情，三不耽误。 小二啊，带这位先生去二楼雅间。 好，先生，李湘请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